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 DJ 易安和佩仪所主持的《爱电影》节目，让我们一起从电影里看见不一样的世界，得到不一样的知识。佩仪，你有看过《与光同行》吗？ 有啊，这是一部有关于自闭症童的感人。 没错，我先来向大家简介一下剧情大纲。一对夫妻结婚后不久，生下了带着期盼和爱出生的孩子，还将他命名为充满希望的光。家庭充满了幸福和乐的气氛。随着光慢慢的长大，妈妈发现这个孩子和其他小孩似乎有些不太一样，不太说话，对于别人说的话也没有反应，受到刺激时还会一直大叫，很难安抚。一开始带去给一般的医生检查时，都没有检查出身体有什么问题。一直到有一次，光在马路边挣脱妈妈的手跑掉了，还跑到很高的大楼顶上，十分危险。正好遇到原本要去相亲的李旭老师，把光带下来。聊了一下，李旭老师提醒妈妈，不一定是身体上的问题才会造成光这样的情况，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光是自闭症的小孩。知道这件事后，爸爸非常不能接受，婆婆甚至把这件事怪罪到妈妈头上，让原本为了照顾光已经心力交瘁的妈妈压力更大了。好险遇到了李旭老师，耐心的教导光和鼓励妈妈，光一天比一天进步，也让身边的人更了解自闭症的小孩。 对李旭老师和光之间的互动印象特别深刻，尤其是一开始李旭老师如何取得光的信任那部分，因为自闭症童比较难亲近人，老师就利用光喜欢的东西做引导，还做了让光能感到安全感的特制小屋，真的很用心。还有之后让光尝试栽种小番茄，在运动会的时候让光和大家一起跳舞，制作光通讯录发给大家看，以期大家能够理解光。在那时候，自闭症人是被人普遍知道的，中间经历好多的障碍和挫折，但每当他们走过一道难题，不仅能让光更进步，他们的感情也越发深厚。 我觉得李旭老师可以说是妈妈和光非常重要的贵人，不仅一步一步地带着光成长学习，并设计活动让他和同龄的小朋友多多接触，扩展生活圈，还在妈妈疲惫不堪或是太过心急的时候关心并提醒她不要什么事都自己承担，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密切，对于小朋友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不只是家长和老师之间，家长和家长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哦。像是光失踪的时候，邻居小萌的妈妈也从原本避免接触光一家人，到主动给予关心与帮助，中间一系列的变化真的非常感人，许多人在网络上的评价也都是受到很大的感动。听完我们的介绍，心动的朋友们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与光同行》就可以找到咯，像是豆瓣电影也可以找到这部影片，快去看看吧。 刚刚介绍的电影真的是非常吸引人呢，时间咻一下的就过去了，我们节目也到了尾声，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到 Facebook 爱电影粉丝专页跟我们分享您对今天的节目回馈，或者是心中有什么不同的想法都可以跟我们说哦。要记得下周日同一时间准时收听我们的爱电影节目， 谢谢，拜拜。